3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啊，准时跟大家见面。每天呢，我们的节目都会用不一样的角度和不一样的话题，来让大家对我们所处的职场，包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认识。当然，我们也是力图用这样的方式谈笑风生，然后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如果中老年朋友抬爱我们的节目，我们当然也不介意啊。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当中传递的一些信息对您的生活也有帮助，那是我们最荣幸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我这一开始说的这一串的这个说辞多多少少有点联系。我在生活当中会经常有人说很会放低姿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定位。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说，高丽，你其实骨子里你就怂。所以呢并不说你是刻意的放低姿态，就是你本来你就不敢强势。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就让我对这个怂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这个怂呢，如果单纯拿怂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如果把它和另外一个这个词、另外一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动词放在一起的话，它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是认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认怂的话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的奇葩大会啊，在奇葩大会里，演员赵又廷他当时呢，就是很发自肺腑的一番表白，就跟其他的三位现场的所谓的指导吧，一个是马东，一个是蔡康永，一个是高晓松，就说他总觉得他自己技不如人嘛，就是各方面都不如三位老师那么德高望重，资历那么深。就是在现场的这番表白反而呢让很多人对赵又廷再次圈粉，就觉得赵又廷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他很会认怂。但是赵又廷呢对这个认怂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解读，他觉得认怂呢就是一种适当的藏拙，就是我有些地方并不是很好，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别人并不会特别在意我的不好，而会在意我认怂的这种品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适时的有了这期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认怂。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那就必须请来不一样的嘉宾了，就是我们需要在直播间当中看我们俩谁怂出一栏而怂一栏。我们请出的是职场有高招我们的出品人袁伟啊。大袁儿，你好。大袁儿，我其实说 观众们好， 我说你好的时候蛮违心的，你知道？ 就是我答应你的话，我也特别违心 是吧？就是他来，其实我并不好，你知道吗？所以尤其是我们两个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来聊一聊认怂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大元儿，你就是首先你觉得什么是怂吧？ 我觉得就是原来的这个解释，这个怂呢，就是这个人这个遇到什么事儿，首先他不太扛事儿，然后甚至有一点窝囊，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怂啊，已经被这个小年轻呢给重新来去做这个注解了，反倒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自黑 自嘲的这种、嗯、这种意思， 嗯 啊，并不是真怂， 嗯 啊，而是放低了表面上的这种姿态， 嗯 啊，以退为进， 嗯，其实呢，这个怂、有很多的注解，就在百度上大家可以查到，像什么泄气呀、啊、失败呀、啊 嗯， 但是我比较认同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怂它有时候就是一种不够勇敢， 嗯， 对吧？它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和承担，就是不够勇敢。这是单独对怂， 嗯， 这样的一个介意、 嗯， 就是你这个人真怂， 不太能扛事儿， 你怂包一个，对吧？ 对 他这个怂呢、 嗯， 其实就是对你的一个否定。 嗯， 但是我刚才说了，加上一个动词认， 嗯、 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 嗯。嗯 那这个认怂在一起的话就可能和刚才我们对怂的这个解读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认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在你看来？ 双关吧， 嗯 啊，就是有的时候就看什么人说出来， 嗯 啊，如果说这个高丽说我认怂，就是我会觉得 嗯 啊这要埋坑，要重新谈价钱了。哎对，然后 此言差，不认怂我也要谈。 对，但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的这个对话， 嗯 啊，他如果说我认怂，那我就认为他真怂，被我击倒了。 所以其实你是觉得不一样的场合、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 嗯， 对这个认怂，这个是不一样的界定。 对， 嗯， 对。 那就是如果换作是你，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怂的时候？ 真正怂的时候还真没有。 嗯就是你打小到大呀，你自己回想起来，就现在从你有意识的经历开始， 很衰的时候是有的， 嗯， 但 衰是不一样的， 嗯， 衰是我们无法左右的，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 嗯、 它是客观的因素更多一些， 嗯、 我们不可逆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怂它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你主动选择的一种不勇敢、 嗯、 一种失败、一种泄气，有没有？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在去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那是一个老小区， 嗯， 在半夜大概两三点的时候，我被这个门铃声， 嗯， 连串的门铃声给惊起来了， 嗯 啊，然后我就这个跑到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对讲机那儿，然后我就问谁、 嗯、 然后我就发现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陌生男人， 嗯 啊，我的直接的这个判断 嗯， 就是他喝醉了， 嗯， 那我很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我的对讲机放下了， 嗯 啊，但是呢，后来又连续的， 嗯， 不断的有这个声音，我说我天啊，我说我们这个小区出现醉鬼了， 嗯 啊，那我怎么，因为家里又有这个老人有孩子，他们都在这个熟睡， 先生不在是吧？ 先生不在， 啊、 对，然后我想怎么办呢？然后我这个想把这个拔了。就是把这个 对讲机拔了， 把对讲机拔了， 嗯， 但是弄了半天没整明白，其实还是连续响，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嗯 啊，我就拎着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打狗棒， 嗯， 到楼下去了， 哦，真的， 哦，对，我拎着我们家的打狗棒到楼下去了， 嗯， 然后我一看着对方的这个，嗯、因为有小区的两个保安瞪着他， 嗯， 而这个人就是满嘴的这个醉话。 嗯、 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我估计他可能不只是一个邻居， 嗯， 遭到他的这个骚扰了，应该是好几个， 嗯， 但是唯一一个我没整明白，对讲机拔不掉那个线，所以我只能拿着打狗棒到楼下去了， 嗯、 然后一看这个人，啊，就指着我的鼻子，莫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是一顿骂， 嗯， 因为我平时的这个火气啊。还是这个东北女人嘛、嗯、还是很泼辣， 火力壮，嗯， 但是当时我一看这个人的这个样子、 嗯、 虽然我拎了打狗棒， 嗯 啊，虽然旁边有保安， 嗯，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不要跟疯狗，就有一种垃圾人或者疯狗、 嗯、 不要跟他去斗， 嗯， 所以我第一时间反应是我拿打狗棒就跟他打一仗， 嗯 啊，这个毕竟也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兴许有胜算， 嗯， 但是退后一想，我说这个都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嗯、 要换一个地方，我打了就打了，打完就跑， 嗯， 是吧，啊，但是都在一个小区，低头不见抬头见， 嗯 啊，然后我有孩子， 嗯，有老人、 嗯、啊，所以当时呢我就认怂、 嗯、 啊，我说大哥你喝点水啊，我说我车上有水，我给你拿点水， 嗯， 然后你消消气、 嗯、 啊，我说我不对了，实际我根本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惹着他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嗯、 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我说了一大堆安慰他的话， 嗯， 那么这个事儿就 就算解决了， 就摆平了， 就摆平了。他没有再继续按我们家的门铃，嗯、然后我这个打狗棒呢，也就是 没派上用场， 没派上用场了、嗯，然后就睡了一晚上的这个安生觉。 嗯， 对。 所以你们家这谁是丐帮帮主？家里还备着打狗棒？ 那个打狗棒是什么样的？嗯、是一个原来的一个撑衣杆儿。 啊、 嗯、啊！后来就因为我们家 cleaner 是只小比熊。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 淘气、 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跟其他的这个小狗扭打在一起、 啊、 所以我们就尤其是老人遛狗的时候他担心跟其他的狗打架，所以他就拿着一个打狗棒、 啊、 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啊 就基本上就放在我们家的门口 啊。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你把这个你先生雪藏其实他是江湖传说的丐帮帮主打狗棒听起来还挺唬人的、 啊、 其实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经历虽然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场景、 嗯、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认怂，就是、 嗯、 怂和认怂是两码事儿。就是如果你拿起这个东西你选择走到楼下去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怂人，但是你面对那个场合你知道这个时候呢如果我跟他去谈，就是我一直很信主席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说，就是你要如果对牛弹琴，不是说别人都说你对牛弹琴， 嗯， 啊，是说这个对方是牛，其实一种不敬的一种表达、 嗯嗯。 但是呢，主席就说过，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问题，是弹琴的人。你明知道他是牛，你还对他弹，对吧？ 对。 所以呢，这种场合就是我看到他有问题， 嗯、 他现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我再去跟他一般计较， 嗯、 耗时耗费心力，所以是不值当的。 对。 那这个就是认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底线， 嗯， 就是他认怂是一种我一时的放弃，同时也是一种及时的止损。 是的， 你想一下，如果当时你跟这个醉汉有一个正面的冲突的话、 嗯、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是的， 你家里面的老人孩子，就是哪怕是当时当刻那个情景，谁来照顾他们，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适当的认怂它其实就是一种及时止损。 对 对。但是呢，如果在职场当中，如果生活当中这种东西我们都还好理解、 嗯、 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讲这个、 嗯、 我插播一个小花絮， 嗯， 就是我想到我当年，我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认怂的人，我是真怂。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 啊、 哦、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刚来北京，从学校广院新闻系毕业之后，自己从研究生公寓刚搬出去。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没有自己睡过觉，就是不管是在家里，因为我有姐姐，后来上了大学集体宿舍， 嗯， 然后在太原工作，因为住在家里， 嗯， 然后到北京上研究生又住在集体公寓。就是从研究生公寓毕业出来之后，我真的是一个巨婴，你知道吗？虽然 真是巨婴 了，虽然长得稍微有一点点茁壮，但是呢，其实心智还是依赖性很强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从宿舍搬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很难适应，就自己要去租房子。 嗯， 房子虽然很小，但是还是不能让我足够的安心。然后就有一天晚上也跟你这个情况一样，半夜。嗯，我那是有人在敲门， 哇，就太恐怖了！ 我当时还养了一只小猫， 哦、 就是它先警觉起来了、哦。它平常跟我睡在一起，睡到我枕头边上，它突然那天就提前起来了， 嗯、 从我枕头边一动我就醒，它一直盯着门口，你知道那个时候外面还没有声音， 嗯、 它盯得我浑身发毛，它叫 no no， 我说 no no 你怎么了？然后我就看着外面那个黑影就靠近我的这个房门，就是因为楼道里面是声控灯， 嗯。哦， 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影子靠近我的房门，你知道我那一刻 使的心都有了。 我说不要啊，我还这么小。然后呢，但是后来瞬间灯灭了，他就开始敲门， 嗯， 我就不敢出声，我就不知道，我就脑子里开始各种勾画出那个场景，影视剧当中文学作品里的各种场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咳了一声嗓子，哼，喊了一声哼，他就想让那个声控灯亮起来。 嗯， 就他那个信号就让我知道他并不是要做蓄意要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听着他拿这个钥匙咔啦咔啦在那拧我的门。我当时判断就是也许他是走错门了、 哦、 喝醉酒走错门了。他在那很执着的，然后又制造声音又开门，就是想让这个灯给他照明。 嗯， 就反反复复了很长时间。你知道我那个手机我连开机的勇气都没有。那个时候养成习惯晚上睡觉要关机。 嗯， 就是我怕我开机，那个时候还诺基亚手机， 嗯， 当啷当啷当有这个声音。哎呀，你知道那天晚上后来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嗯， 这个男人就放弃了，他就走了。 嗯， 走了之后楼道里再没有这个声音，但是那一晚上我就没有睡， 就是我完全没有你那个勇气站起来去跟他对峙、或者有任何的动作，我在被窝里就是藏到自己浑身出汗，然后想哭都不敢哭，等他走了我确定安全了之后，我第一个电话打给我先生，那个时候他还在太原，已经是半夜了，因为他我从出来上学之后他就一直保持不关机的这个习惯，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就哭，我说给他讲了一些过程，你知道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先生，因为当时晚上已经没有航班了，第二天一大早他赶的最早的一班航班飞到北京来，然后陪了我两天，安抚了一下小心脏之后他就又走了，有什么用呢？ 啊，痛散了一把狗粮。 对对对对，就当时只是散、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也讲这个事儿，骨子里我是一个真怂的人，我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不够勇敢，但是跟你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因为你们家有个打狗棒。所以那你自己在职场当中有没有过那种很怂的时候，然后有没有适当的时候就是认怂？ 有 过 啊，尤其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就经常认怂。 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是真怂还是认怂？你要认怂是一种姿态，真怂那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认怂、就真怂的时候我翻翻还真的没有，可能性格使然。对， 就任何事儿都特别不吝。 我你看我现在都差不多要奔四张了，我依然是一个很不吝的一种状态、有反骨。 所以其实你在骨子里对这个怂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一个概念，但是你对认怂你是有这么一个姿态的。 对， 那你那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或者什么样的事儿会让你认怂？ 比如说就是一般的人喜欢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呢喜欢走一步看三步或者看五步，然后比如说在职场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看他未来的这个走向，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到第五步的时候他能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如果到第五步或者第三步的时候我已经判定他是我在意或者是不在意的时候，我就会对我这一阶段的这个工作做出一个抉择，那如果说跟我自己的这个目标不太一致的话，那我的姿态就是认怂，会直接跟我的领导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完成不了然后我就直接这个放弃当然这个领导一定是不喜欢的回过头来很遭人恨的。 所以其实就是在工作这个所有这些细节或者项目上搞不定的时候，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跟领导沟通， 是的， 就是我无法胜任。 是的。 可是有没有处理过就是人际关系的时候自己认怂，就是这件事情也许本来不是这个是非能变得很清楚的，你有你自己的委屈，有你自己可诉的所谓的你的一些心里话，但是你又觉得这个事儿没有争的必要，或者说你想了想如果你争下去这个后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你在那个时间认个怂 那太多了我在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尤其是在同性跟这个女同事女朋友再去相处的时候，绝大多数就是认怂是一个家常便饭从来不跟、 你这么优秀的品质你什么时候让我体会一把好吗 实际我一直在这个高丽面前是一个很低姿态的 你少来你说这话我跟你说一直播的观众都不信你不管你们信不信直播间的摄像头都不信 就是实际你没有感觉那是因为就是我的这个形象气势太凌厉了然后即使我已经放弃了很低很低的这个姿态内心已经就是极度包容极度宠溺但是你依然感觉不到我的暖 哎呦妈呀你还宠溺我你能抱住我吗你现在还宠溺我 这个可以 我们俩是这样我觉得这今天也可以互相表白一下确实我刚才 diss 归 diss 我觉得袁伟他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些品质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因为纯工作的问题我们两个有过一次就是半夜我们俩有过一次微信的这么一次交流当时就是完全是对工作我们两个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职业就是对事不对人当时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看来我当时已经比较咄咄逼人了就是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一刻的那个事实因为人员安排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是想让这个节目更好为大家 家呈现更精彩的、更专业的职场有高招一档广播节目。但是那一天呢，就是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些苦衷，所以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我选择一个退让，我没有办法认怂，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认怂了就显得我不那么高级了，你知道，我那一刻就是那种虚荣心在作祟。后来呢，他就突然他就不跟我争了，你知道吗？他说好吧，可以听你的。你知道我突然我就没招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跟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往来，他这么一样的一表态，这样的一个姿态，我就瞬间会有一种自我反省，我说是不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的不给对方留余地。所以那刻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反省了一下自己，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圆有没有体会，就是感受得到，从那天之后好像我对你的态度温和了很多，就我在节目里 diss 你的机会好像比原来更多。 你摸着你的良心是吧？ 就是良心哎，摸到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或者说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在当时当刻你去争或者说一些获得一些暂时的利益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对你的长远的合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是的， 就是你如果能拎得清这样的利弊关系的话，你会选择认怂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家庭教育。就是我妈呢，经常会说我属于一个冷面孔。就是五官的这个棱角呢就比较凌厉，比较强势 鲜明。 对。然后我妈说你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然后如果再加上伶牙俐齿，在语言上再占优势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境遇 锋芒太露了。 对，会这个会非常不佳。然后呢，我在这个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呢，确实是属于一个这个天生骨子里的这个争强好胜的这种性格，所以会经常不管是从肢体上啊，这女孩子跟男孩子去打架啊，然后或者从语言上去战胜对方。那回来之后我的这个收获的话，只能是就是你变成孤家寡人了，你会发现就是大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共处了，就是你既然你自己那么能，你还需要朋友吗？所以我会发现他陷入到很短的时间，他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属于一个青春期嘛，然后就跟我妈去讲啊，我在这个阶段遇到的这个事情，我说发现同学不喜欢跟我玩了。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我妈就问我说你在学校怎么表现的，我就说各个方面特别优秀啊，我说是他们太笨太蠢，然后跟这样的人这个我也不想跟他们成为朋友。然后我妈是一个这个骨子里非常强势的老太太，但是呢她工作的关系她很懂得这个为人处事，就她内心很坚毅很刚强，但是她外表呢是很温和的。然后我妈就给我讲这个道理，然后我是属于这个执行力比较强的。我就马上开始各种认怂。这个尤其是在跟女同学去相处的时候，就是多多的去赞美她，多多的去帮助她，绝不在语言上去战胜对方。永远是你愿意怎么说我就哈哈哈。傻乐， 就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有我的方式。 对，然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慢慢让对方来去接受。我想要做什么，以我想要的目标，我想要的方式，一点一点让他去浸透式的这种去接受去改变。 所以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认怂是一种更智慧的一种表达。 对， 就是他其实不是一种天生的一种品质，而是说你在社会上经历多了，或者是你的阅历丰富了之后，你人情世故练达的一种表现。 对，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认怂的这种品质，反而是认怂是内心强大的一种更好的一种表现。那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说的都是咱们俩自己家长里短的事儿啊。我们现在放逐到这个社会当中，现在有很多的房奴和车奴。就是我愿意为了这个房子我去背负每个月那么大的那么高的贷款，然后我只要有这么一个房子我就是心安的，我愿意为这个房子去背负，还有这个车去背负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你觉得甘愿当房奴和车奴的人，他们是一种认怂的品质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这个房子是 哪块的房子。 嗯，就如果就来北京来说，我们就只拿北京来说。 那按我来说的话，这个本身它是一次这个长远的稳定的这个投资。 嗯， 如果你有固定资产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房子来去做抵押贷款。 嗯， 然后呢，抵押贷款出来的这个钱的话，可以再让你去达成一下其他的这些投资项目。 嗯，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这个被物所累、被物所牵绊的一种心态，反倒是很精明的、精打细算的去打理自己的这个财产， 嗯、 是一项投资行为。我很认同。但是呢，你比如说是这个贷款买车， 嗯， 那要看他的这个车，在他这儿是一项投资产品， 嗯， 还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消费产品， 嗯， 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能力和他要贷款买的这辆车之间，他的 是不是匹配？ 是不是匹配？你比如说啊，我身边会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朋友， 嗯， 他可能会贷款买一些豪车， 嗯， 那对他来说的话，一方面是公司的一个门面，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贷一部分，我自己支付一部分， 我有这个能力， 对他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同时呢，他也是公司的这个固定资产， 嗯， 他会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在进行资产核算的时候， 嗯， 它是有这个核算金额所对应出来的， 嗯， 这个不像是说我这个投了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互联网，然后烧完市场之后什么都没有， 嗯，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就是我纯粹的购买豪车，然后这个消费的这种行为， 嗯。就是为了装门面， 就是为了装门面。 嗯， 如果他是纯粹的这个虚荣心理的话，嗯，那我是要 diss 他的。 嗯，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嗯， 你说给我一辆电动自行车， 嗯，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豪车的话，至少在我这个年龄段，我会觉得不太有必要。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原来我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像扎克伯格，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世界级的所谓的亿万富豪，他们生活当中是很质朴的。 嗯， 你包括 Zara 的创始人，他们其实都是有那么一辆车当代步工具就可以了。 嗯， 你看小扎什么时候出来都是本田的一款这个小经济型的家用轿车。 嗯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两面的看问题，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富豪， 嗯， 所以他开这个经济型的轿车成了一种美德。嗯，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你姓甚名谁的时候， 嗯， 也许你就力图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达到你更高的一个诉求。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为过。 嗯， 我们不会去过多的在意他的初衷是什么。 对，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作为房奴和车奴，就是这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认怂的姿态，有的人是这么认为的。 嗯， 你会觉得这是对生活认怂的姿态，还是说它是对生活不认怂的一种表现？ 我认为是不认怂。 嗯， 至少人家还有目标呢。 嗯， 为了这个公房然后公车， 嗯， 那肯定要为之努力，要付出劳动，付出自己的这个汗水以及智慧。 对， 总比这个虚无缥缈的，大谈愿景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比较 diss 的就是这种眼高手低， 嗯， 就目光永远放在天顶上， 嗯， 然后但是永远不行动， 嗯， 永远你看的就是这个，就每天的这个好不容易加一次班，晒一次加班， 嗯， 然后这个晒团建， 嗯， 我会觉得就是你是不是太闲了？ 所以是今天又打算跟员工开个会吗？其实这个我倒是很认同，就是如果你把你的生活目标定得高于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嗯，如果你有足够的这种勇气的话，你是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愿景的。 对， 就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如果你连这一步都没有去做的话， 嗯， 可能这个愿景它永远就是一个愿景。所以如果我们当下年轻人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有这种资本愿意去做房奴或者车奴的话，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认怂的表现，反而是对生活的一种倔强。 对， 所以我们至少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女性的一个看法，大家如果不认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来你们的 diss 帖啊，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会认怂吗？一会儿见。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

就是这个不是在事儿上，可能是在态度上或者是言语上，那你就看一步，首先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你去争辩，或者说这个争辩如果赢了或者输了，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发现没有什么，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人是好人，而且这个东西你争论对错的话没有任何意义，那么认怂又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啊，就是大家过后了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都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但是事儿是有对错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工作它是有对错的，方法是有对错的，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这个叫说的特别清晰，特别清楚，一般的话在这个跟这个领导同事之间的沟通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同事只是就事论事，把这个事情的不要带任何情绪，把所有的客观依据拿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判断，哪个执行方案是更优的，更匹配的，那是同事之间的这种同级别的这种沟通，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这个沟通，一个健康的公司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老板说的对，那员工来去执行，那如果员工他的建议更好，老板听员工的，但如果说双方的这个依据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分不清这种情况的话，那职场的这个规则是下级 服从上级 ，这就跟军队一样，要不然这个乱 仗就没法打了， 对，乱套了，别管对错，因为他是领导，所有的责任都是他扛，这个我们难听点，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如果领兵打仗扛事儿的，然后第一个挨枪子儿的可能是领导，所以就是在你们没有办法争论孰是孰非的时候，那就听领导， 所以其实就是我个人来看，就是在这一点上跟大元略有争议，就是略有分歧，就是我不认为认错和认怂是一回事儿，就认错首先是你要承认你是错的，对这个事情不管你心里甘不甘愿，你要承认你这个是错的，那认怂呢只是一种态度上暂时的所谓的缓兵之计，我不要在这一刻我们针尖对麦芒要去争论或者是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我只是用我的这种方式来缓兵之计，权宜之计，它和认错就是你从骨子里就去宣布说这件事情我是失败的，我是错误的，所以其实在我看来是两回事儿。但是刚才你说到了一点，就是如果和上级的这种关系，它其实是需要你用这种态度去打理的，就是我一直在说不要说谁谁谁爬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对此表现的就是我们心有不甘，我就说每个人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到了那个职位都是他有过人之处， 是的， 对吧，你就说你的才华再比他强，或者说你的各种经历再比他优厚，可是那个位置坐的是他不是你，那就一定他有过于你的地方， 是的， 所以如果你时时刻刻把这点认清的话，你跟他再有任何的冲突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认怂是一种基本的品质，尤其是在职场上，你知道说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萧何，就我们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就是刘邦建立西汉，萧何是第一大功臣，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刘邦一直有一个心思，就是功高盖主嘛，就是很多建立这种第一政权的人，他都会有各种各样这样的隐忧，有的人表现出来，有的人不表现出来，所以他当时就一直对这个萧何会有心有猜忌，萧何也看出来了，你知道他是一个骨子里面特别清高的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忠诚而且极其有正义感的这么一个正人君子，可是他为了向他的这个君主表达他的忠诚，他不惜用他手上的职权，滥用职权把他家里的土地贱卖了，贱卖之后再把这个租出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就是完全用这种方式来败坏自己的社会江湖名声，可是刘邦果然很高兴，他用这种方式取悦了刘邦，就是这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认怂，就是我知道我对你是忠诚的，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原则一个前提，我不想让你对我有这种猜忌，我还想继续跟你打江山，我想保住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一席之地，他 他就必须摆出一种姿态、 嗯、 所以他会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认怂、 嗯、 你又何尝就是在历史我们在回溯的时候你又会认为萧何他真的是怂吗？他只是我觉得比刘邦技高一筹， 他是有格局有大智慧， 没错、 嗯、 其实我们在历史上这样可以讲的例子太多了、 嗯、 韩信胯下之辱、 嗯、 这个勾践卧薪尝胆等等，甚至勾践还吃过粪，你知道他这些都是他们一种暂时认怂来保全自己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嗯、 所以我为什么拿这个再说，就是我们跟自己上级相处的时候，当然这个环境没有这么恶劣、 嗯、 不涉及到你的生死攸关、 嗯、 可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嗯、 你有只有知道我要什么你才会有那种格局， 是的， 所以才不会为暂时的这些困扰让自己迷失方向， 是的、 嗯、 我一般的话啊，就是处理这种上下级的这种关系，或者包括我的客户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嗯、有的时候就功利一点真的会称重， 嗯 啊、在有的人跟我去争论的话，我是根本就不跟他争论， 嗯 啊，我想要什么我自己特别清楚， 嗯， 但有的人跟我争论的话呢，我也是不争论， 嗯， 啊，就是直接你就走吧， 嗯， 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战略上的这个问题，这是秋毫不让， 嗯， 啊，我这个计划已经定到五年了，那他可能第一年是赔钱的，第二年是赔钱的，嗯、但这个钱是我赔， 嗯， 跟你没关系， 嗯， 所以你只管去执行就可以了，不要去非议我的战略上的问题和管理上的问题， 嗯、 我的管理和我的战略，你看不懂。不要去评论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底线，凡是涉及到这个管理和战略问题层面的， 嗯， 我是不允许有任何解释、 嗯、 有任何异议的， 嗯 啊，所以就是我的强势是在某些节点上、 嗯、 不是任何的这个情况下都会很强势，比如说我在认怂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一些这个关乎无关乎利益的、 嗯嗯、 我们利益目标都是一致的， 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没有问题， 嗯， 还有在家庭这个氛围当中，比如说这个家就不是一个对错 讲理的地方， 哎，你就比如跟我妈是一个强势的老太太， 嗯， 妈你都对、 嗯、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就是这个永远都不要跟自己的这个父母， 嗯，去争对错， 不要争对错， 嗯、 就妈你都是对的。哦，你特别英明， 嗯， 你特别这个英明神武， 这怎么说的还委屈了呢？ 就是，但有的时候就是嘛，就是、嗯、 这个都哽咽了，阿姨，你听见没？他其实他心里还是挺不服的，我可真不是挑事儿的啊！你继续。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跟孩子， 嗯 啊，这个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不要。我呢已经尽量的去收敛了， 嗯， 就是，但是我们家那是一老楼啊，经常会有蟑螂，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姑娘会看见说，妈没有小强，然后我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啪摁死了、 嗯、 后来干脆就不拿什么东西，直接用手啪就摁死了、 嗯、 然后他们就是表情就很诧异，再遇到小强的时候，然后呢喊我是自己弄， 嗯， 然后他们就拿着什么东西啪，妈妈我打死了一个小强、 嗯、 我说你比妈妈强、 嗯、 以后你要来有小强出现的时候 你保护妈妈， 你来保护妈妈、 嗯、 啊，然后同样跟我老公在这种相处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一旦出现这个任何风吹草动、 嗯、 只要他在身边， 嗯 啊，求助， 嗯 啊，对，就是老公给我一点零花钱， 嗯 啊，今天是520，过几天是61， 嗯 啊，是不是要给一点这个打赏，发一个红包， 就是我先生一般会说、 嗯、 哎，这都不是属于你的节日、 嗯、 你的节日3月8号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在对什么人、 嗯、 对什么事情、 嗯、对， 其实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语境特定环境之下的，而恰恰是在家里你不觉得这是可以讲是非对错的一个地方， 对， 尤其我觉得就是女人认怂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品质、 嗯、 就是我们你可以在工作上表现出你的强悍之风，就是我可以独当一面、 嗯、 我上得厅堂、 嗯、 回到家我也可以下得厨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家里面你在外面已经风光到不可一世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里再把一些事情全部担起来，你会让家里的这个男人没有成就感， 嗯， 就人有的时候是这样、 嗯、 尤其是女孩子，我们两个都是走进婚姻的人，你我跟我先生从初恋到现在、 嗯、 就是20年的时间，其实我有很多这样的认怂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就包括刚才大圆说的，就是你要如果身边有你先生这个角色的话，你一定要把更多的依赖 加附到他身上，就让他知道他对你是有多么的重要。 对， 我离了你我寸步难行，我就是这么一个巨婴，就是在别人面前我是妈妈，我是一个强悍的袁总，但是在你面前我就是一个孩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级的一种情商的表现，就什么事儿你说都可以，大事小情你做主就可以，你不要让我操心，我操不了那个心，这个家你做主，他就是一种认怂。 对， 你说没了他，我们那么多年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宣战的，我们骨子里并没有这么怂。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环境是对的， 怂点好，怂点有时候吧，你不用那么操心。你会活得这个很惬意很滋润， 没错啊，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一个建议。 对，包括呢就是我今天谁起得特别早，我今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 那老年人一般都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标榜的。 对，我就是我属于早睡早起的这种人，就11点之前我肯定会躺到床上然后看着书然后就有的时候看兴奋了，但是必须强制自己强迫自己一定要把眼睛闭上把手机关掉，然后把这个书收起来但是第二天一早呢，这个我也比较怂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不敢拉窗帘， 是拉开还是关上？ 关上，就是漆黑一片的这个房间里我会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哦天哪，你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哥。 对对对，然后最近就是因为原来有我两个这个冬瓜两个女儿陪着我一起睡所以我会拉窗帘但是呢最近我妈过来了，所以人家都选择了温柔的姥姥跟姥姥一起睡就只有我们家 cleaner 一条狗陪着我所以我又没有安全感了，因为那个小狗特别小它也保护不了我，我就还是把窗帘拉开，只一层薄薄的这个纱帘那太阳鱼肚白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就醒了，大概4点来钟那个样子然后就看到今天被刷屏的一篇文章，就是这个3点半，就是应该那篇文章的这个标题，那意思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很不容易就是要每天要3点半还不睡，或者加班到3点半，或者3点半就要起了然后我倒觉得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就是你适当的就认一下怂别这个催着自己这个熬夜呀太过起早因为真的受不了。我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还连续这个深夜加班过，然后直接睡在公司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也经常要赶特别早的这个班机，真的是很辛苦。然后有一次的话，就是我的心脏真的有一个就是这个 反应，应激反应 然后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20几岁的这个小姑娘，可以用自己的健康，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来去换我事业上的这个成功我需要把我的时间安排在关键的这个节点上对，所以我昨天这个就是下午的时候跟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企业家再去聊，他也是我的投资人之一然后这位这个企业家就是生活就非常滋润，因为我经常能看他的朋友圈是到处出去玩很少去这个晒工作相关的。然后我就问我说您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么高，然后但是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成长这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实际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点上不要特别盲目的去做你过了30几岁到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消耗不起还有要盛得下人，找最牛的人去帮你这个开疆拓土然后把利益去分享给他们然后把蛋糕做大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事业也有了，然后你的这个因为工作合作伙伴很精干所以你的整个这个工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你的生活也有了， 对， 而且把蛋糕做得足够大的时候每一个人从这个大蛋糕切一点点都会很有这个幸 福感生活的滋味。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姿态跟你生活和你周边的人去相处包括跟你自己的身体相处，就是你要适时的认清自己我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是的， 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再那么去拼了， 对，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跟生活跟我的理想相处， 对， 不要让自己疲于奔波然后这个是每一个尤其是在身处北京这样一线城市所有人尤其是我们这样就人到中年的 是的 这些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 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是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 嗯， 我们那么的不可或缺，所以我们才会极力的去想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站稳我们的步子，站稳我们的脚跟， 是 想让自己的枝繁叶茂，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其实你对一个家庭来说，你可能只是一个女儿，一个妈妈，一个妻子，嗯，你只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足够的满足， 对 对吧？但是我们经常可能又想当妈妈，又想当爸爸，嗯，又想当女儿，嗯，又想当儿子，嗯，甚至当他们的父母， 嗯， 就这样的时候，我们终于让自己身心俱疲，然后没有办法去扛住各种压力的时候，嗯，那就不是你认怂了，那个时候你就真怂了。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合适的节点让自己的姿态放下来，嗯，我对生活认怂， 嗯， 对我的理想认怂， 嗯， 对不起理想，我这个时候对你认怂是因为我想用更好的姿态去拥抱你，迎接你。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态。 是的， 嗯， 因为我们在刚才上半时段的话谈这个公房， 嗯， 然后公车，然后我是基本上认同的，但是我身边最近有一个反例， 嗯， 就是年纪，大家年纪真的是相仿，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积极的买了一套这个学区房， 嗯， 这个学区房现在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价格就已经奇高奇高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一个工薪阶层，然后他太太呢这个因为生了二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嗯， 所以家里的所有的开销就只靠他一个人， 嗯， 啊，在他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嗯， 每个月要还这个3-4万的这个贷款， 嗯， 所以就急火攻心，一下子这个心脏就出了问题， 嗯， 当时是这个急诊送到了这个安贞医院做了紧急的这个手术， 嗯， 要不然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他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生活的这个目标的话，啊，就是还是我踮一踮脚尖儿， 嗯， 能够到它就可以， 嗯， 不要让自己太疲劳。 没错 啊， 我觉得这点可能是很多人，包括刚才说到的，就是，嗯，不管是车奴还是房奴，嗯，我就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可聊性挺多的， 嗯， 李健， 嗯， 包括金星， 嗯， 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行康辉，这是我知道的， 嗯。 演员王珞丹，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反正之前我了解到的是，嗯，这三个人包括珞丹在内，他们都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哦， 他们没有买房。 哇， 李健就是这个，当时我是看过他的一个访谈，他说，嗯，因为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让我睡觉吃喝的地方， 嗯， 我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奢望， 嗯， 反而是我有足够的钱去买我喜欢的琴。 嗯， 因为这个买这个琴能让我快乐， 嗯， 买房子它并没有让我很快乐，所以我不觉得一定要花钱去买房。金星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足够去买一个豪宅，但是他也是觉得租房能让他更有这种愉悦感，就是我哪天不高兴了，嗯，我可以再换一个地方。 嗯， 你知道这些人呢，在我为什么讲他们的例子呢，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向世俗认怂， 嗯， 他们你知道，就是以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我们的价值观， 嗯， 根深蒂固的这种价值观， 嗯，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必须要像原来就是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在这个观念已经开放了， 嗯，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房， 嗯， 你要结婚，你要成家，你要这个那个，就是一切都要在一个正确的节点去做。但是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说，就是买房这件事情，很多人是难挨这种世俗的眼光的。我不是为自己活，我是为别人活。 嗯， 但是我刚才举的这些人的例子，像李健，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孤傲的文人的气质， 嗯， 所以他做出这件事，他说出这件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诧异， 嗯， 反而就是觉得他对世俗并没有认怂，就让我对他心生敬意，就是原来只是一种欣赏，但是现在我更尊敬他了。我甚至有一种冲动，就是如果因为我身边也有各种各样这个圈里的朋友，嗯，有机会想约李健啊一起出来聊一聊，坐一坐，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我愿意就行。 你能带上我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向现实认怂，没有向世俗认怂， 嗯， 包括我个人非常膜拜的就是商界很有争议的褚时健老人， 嗯， 褚老他在那么这个风华正茂那么意气风发的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入狱了之后，在入狱的过程当中家庭又发生那么大的变故，女儿上吊自杀，就是对他来说这是足以击垮一个人的，就是他被生活击垮了，被命运击垮了，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嗯， 且不说同不同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自己没有认怂，所以在出狱之后73岁的高龄了又开始创业，才有了那么经典的褚橙，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跟你的 理想跟你的价值跟这个世界去对面对面去对话。李健呢没有向世俗认怂啊，然后呢褚时健没有向命运认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云淡风轻的他们。 就是这样的人啊，他不是凡人， 没错， 不是凡夫俗子， 没错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敬佩， 对， 然后可以这个 仰视， 但是呢就是财务还是要有规划。如果这个你买个房子是一个投资行为， 那个小编这嘉宾以后就可以不要请了好吗？你知道这主持人这么煽情的讲这么多，他告诉你们 no 不要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我理解大远的意思， 对，就是你因为他有能力，他随时可以买， 对，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只是他愿意与不愿意的事情。 是的，是的，就是他人家是随时都可以买，但是呢你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是在低了的时候才可以买，或者买一个特别小的，对你来说它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长远的这种投资。如果不太费力的话，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财务有规划的。我们先不说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跟我老公在未来50岁之后是有打算的。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房子车卖掉，然后这个去做乡村教师，那都是后面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有能力随心所欲的想去做自己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些事情啊。但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这个那么多的积蓄，那么强大的力量去做，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傻，比较可笑，有点天方夜谭，会有一种阿 Q 或者是孔乙己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就是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啊，就是如果我们做不到，因为李健只有一个，褚时健只有一个，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高丽只有这一个，你可以选择让你自己愉悦的一种方式去生活。 是的， 只要这种方式你不管别人的眼光怎么看待，这个方式让你足够的幸福快乐，那你就按这个方式去做，这个就是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认怂的态度。那如果说你在这一刻并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你自己心态上有没有做好准备，那不妨就认怂，然后慢慢的去向你那个理想的生活状态去靠近。那 我认为认怂的人恰恰是不吝于其他人的眼光 所以那正好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你觉得认怂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还是没有勇气的事情？ 我认为是有勇气的。就是如果是从我这边的话啊，就是我这样的人，或者是高丽这样的人，就我们不是真怂。 我是你们不要错开。 对，高丽只是这个对我的时候才会不怂然后对其他人的时候那是真怂所以就是我有这样强大的这个勇气去足够包容他的各种不怂。 对，这一点上我们两个是一致的就是我觉得认怂反而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强化了一个概念，怂和认怂不是一回事儿。 对， 就是我们认怂其实恰恰相反，我觉得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是一种内心足够强大的一种外延 格局。 没错，我轻易不在自己身上用这样的格局，因为我觉得我穿不了大格的衣服所以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大圆你给各位来支个招，就是说白了我们说的今天这期话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用一个更好的姿态跟周围的人和事情相处，来给大家支个招。 永远盯着自己心中的最高目标然后知选择知对错不要活在别人的这个语言和目光之下找到你最舒服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也想告诉大家，认怂呢我们觉得就是有多少能力你就去做多少事情而且刚才我也说了，认怂呢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及时止损的表现，就像大圆一开始讲到的他的例子，如果你跟一个醉汉不省人事的醉汉去争那一时之快的话，你可能就是以后就真的就怂了。 对， 所以那一刻的认怂其实就是一种足够智慧而且及时止损的一种表现。另外呢，这个认怂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和反省的过程，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让自己更冷静的沉淀下来，然后用一个更好的姿态去和 你的同事也好，你的家人也好，和你周围的环境去相处，就是占的一时之风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就对于我们来说，像大元说的，我要的是什么，我更高的追求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清晰的目标，在这个姿态之下，我们可以做任何的自我调整、这都是不会被人耻笑的，反而会被人心就是另眼高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也是在认怂的这个情况之下，有效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的表现。 嗯，这个我招丁电话 15850155230，再说一遍15850155230，招丁15850155230，看我和广告谁能耗得过谁。再次感谢各位，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元，拜拜。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